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这是在毗沙洲有长文有重诵，长文有利譬有法合，利譬之中有总譬有别譬。总譬已经，现在是别譬。别譬有四段，一是长者见火譬，第二是舍己用车譬，第三是等四大车譬，第四无虚妄譬。现在是第一课，舍己用车。舍利弗，是长者作事思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盖，若以己难，从舍出之。复更思维，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诸子幼稚，未有所事，恋住细处。何当堕落？为火所烧？舍己用车。这个此处这个文是譬喻品，譬喻品的全文就是譬上文法说周的，这个舍己用车，先是舍己，然之后是用车，舍己譬上文。佛念用大乘离依不得，这个离依呢有两门，一个是劝门离，一个是盖门离。离就是佛要度众生度众生，就像我们想做一件事情一样，用什么办法？这个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最相宜？这叫个你，这个你。两门，一个是劝门，一个是诫门。劝呢，就是劝善。你比如说，劝要想劝人为善，这只能是劝要是叫人家不作乐呢，那个叫做戒，戒就是等于是形成警戒坏事不能做啊。做坏事不得好报那个劝门呢就不一样了，劝你众善奉行，这劝人家做好事，这个两门，现在是劝门离，舍利弗，这是佛。又喊到舍利弗，上面佛不是举一个譬喻吗？有大长者，其者广大，唯有一门，这是大长者，是长者 做事思维，做事思维，做什么思维呢？如下文之事，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身手有力，这个身手有力，因为是长者，他是譬喻。身辟什么呢？身是辟神通赫赋。佛的教化众生，既用神通，又用智慧，这是这个两种呢交互使用的。比方说先以定动，那就是神通；后以制拔，后以制拔呢，那就是智慧。以三昧的断德，则有神通。这个神通从哪来的？三昧之所成就，修种种三昧，他就得神通。三昧成为断德，什么叫断德呢？断烦恼，你这个三昧才能够成就，这叫做断德。有烦恼的人哪里有神通啊？有神通的人都是断了烦恼的。当然，这个断烦恼也有浅深，神通也有大小。总之呢，依三昧断德，则有神通。这是表，释迦牟尼佛身有力，以智慧智德，则有说法。没有智慧的人，怎么能够说法呢？智慧是智德，神通是福报。这个身手有力，身呢譬喻神通，手譬喻智慧，智断之力能够成就法身。而此智断两门，还从劝戒两门入，这一个劝门，一个戒门，上来那个三界火热之内的诸子将要被火所烧，佛呢就想了想什么办法，叫这些个诸子小孩子啊，诸子幼稚啊，那么出来想用这两门，一个是劝，一个是戒，这两门。劝就是为人戏谈，戒就是对峙戏谈，为人戏谈，对峙戏谈，这个两个戏谈呢是为第一戏谈而做方便的。如来最初想用劝门来教化这个三乘人，简单说呢就是这个二乘人，你令众善奉行，众善奉行就能够成就实力四物所谓一切种智。这是佛的劝化众生的这个方式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而众生不能接受除用劝门不能接受。 劝勉不能够接受，然后呢就换一个方式方法，用戒勉，戒就是警戒啊，戒勉你令诸乐莫作，正大涅槃，而亦不堪，也不能够接受。这个佛这个教化众生啊，看来是很不容易的。无机，假如说没有这个机缘，佛就要细化，就入灭度。所以晓得念用大乘只是劝诫两细谈的神通智慧。佛为最初开始，佛从来没有一开始就是说要以小乘法教化众生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与无三，初即本怀，就是要说大乘。你看看能不能呢？不能够。从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代十教来看，就是不能够的。要是能够的话，那就不要入鹿野园喽，也不要经过方等般若了，直接一路就说大乘法，那这些人说句俗话，就开门见山，开始误入佛之之间，就是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呢，所以有一个开权，这个为师实权啊，所以晓得念用大乘就是用这个劝诫两门都不能够适应小乘的根基。不能适应小乘根基，不能适应小乘根基，怎么不能以大离小，那怎么办法呢？所以舍己用车，用车呢，那就是小，这就是三车。我身手有力，身就是神通，手就是智慧，当以一戒，这个一戒是什么东西呢？是西方国家印度成化的这个工具。你比如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啊，不是也有的吗？早上起来各以一盖称中妙化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土，就那个东西。一戒，西国成花之际，就是我们现在到街上去买花，或者到哪儿去采了这个花，这个花不能都用手拿呀，它有个工具，就这个叫个一戒。有的人呢，把这个比成什么东西呢？就像我们这个，那个是背带一样。背香袋的香袋一样，你看我们这平常背一个香袋，那些能装东西一戒那也不能说是我拿这个一戒就拿我这个衣裳来那兜兜有的时候也兜兜来不及了就衣服撩起来就兜兜就跑了这一戒。这个一戒既然是譬喻这譬什么呢？譬如来的之戒。己呢，己就是花戟茶戟就是我们这个茶戟，茶戟呢就是一个小方的茶戟。难呢，难应该说是比这个戟要大一点比如桌子桌子旁边把这小茶几从这个物这个体相来看有广有料，从难来说就广，从己来说呢处于中， 从一概来讲，那是最料的，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随身的。一概，譬如来的之见，这个戟，一般茶几都有四条腿，那用于譬喻这个四无所谓。这个难呢，这个难字呢，比如腿多的，像我这个难字就八个腿儿，啊，八个腿儿啊，它譬喻实力，一概几难，这就是说这譬喻当中譬这个法，有料有中有广，料说叫做如来之见。什么叫做知呢？知就是一切种智知。见就是佛眼啊，名字虽然是两个字，一个知一个见啊，但是它这个意义呢很玄很深。嗯，比方说这个一概一住而独含，什么印度这个城，这个城华，这个一概呢就是等于一只腿儿，什么这个一扎腿了，就是便于一扎腿还能站得住吗？站不住的，就是人呢扶到的这个东西啊。我说这个东西呢，中国人没，中国没有，嗯，在印度有的。虽然这个一盖就是一扎腿啊，而多罕它能装那么多的花啊。楚中说叫做四无畏，四无畏用对于四谛，如极法小广，于物小难。广说名为实力，混数概括，如难多助，于法则广，物则大难。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觉三七日当中，就是想这个事儿，想什么说呢？说第一周第一七日四位法说，第二七日四位譬说，第三七日四位因缘说，啊，这个是。长者做事思维，做事思维，思维什么呢？啊，就是众生以这个劝门、戒门两门，啊，乃至于以一概几难，你这个被度的众生，都不能称机。都不能成机呢，怎么办呢？那就要用方便的啊，用方便这个舍己用车啊，舍己用车。说是这个复更思维，世设唯有一门而复狭小。世设。设就是房子，上边说的啊，有一大者，那个长者，是他所有的，啊，是他的，啊，是他的画图，画图，啊，教化这个国度，这个者。就是三界，指这个三界。唯有一门，这个三界这么苦，无助，啊，无助乐事这么苦，生老病死八苦。当然要有人离这个苦啊，啊，那这个苦，这个房子这么大个房子，你要出这个房子要有门，没得门怎么出去呢？ 这房子是蛮大的，它这门呢就一个门，唯有一门。如果这个门要大一点倒也罢了，我们大家没道出去，而复狭小，很小。朱子，这个朱子而复狭小，这个门指什么门呢？指这个大车门，这个大车门。什么叫个大车门呢？除了三界以外，不是说满足这个朱子的要求啊，说是给予三车到了这个三界之外呀，不是给他三车了，是给他一个大车。这个大乘的车门，讲这个大乘的车门，为什么讲做一门，而复狭小？要讲个道理，有通有别。要是用这个字，一个字的来解释呢，先讲这个一，再讲这个门。什么叫做一门？什么叫做这个一门？两个什么叫做一？一就是一理，什么叫做一啊？讲佛法，什么叫一啊？一就是理，是一啊，理就是一理，一道清净，依这个理而修道，这个理清净故，道也清净，理是一，道也是一道。一道出生子，一道出生子，门是什么东西呢？门就是教，正教，正教是通于所通，这个门呢，能够经过这个门。通达到所通的那个地方去，这叫做门。让这么样一个门，离一道清净，这个教呢是正教，能够通于所通。那为什么说这个门狭小呢？七方便人皆不能入。都不能入如果说是二乘人，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舍利弗目犍连大迦摄这些人要能入的话，那就不叫叫狭小了他不能入，并不是这个门小，门是蛮大的你这个基呢小了，所以他这不能入。若是论这个教理，正教的教理是宽阔，不是狭小，众生不能够以此理教自通，欲贪无极，故言狭小。狭小是这么个意思，并不是那个门啊，像我们所理解的，或者这门小了，我这个胖子挤不出去，两个人不能通过，叫个狭小了。不是这个道理，门是理是蛮大的，既然以理为门嘛，我们现在修行的人，这个教呢就是全理的，一教修行，那么这个理是一，理也是。广大无边的，说这门儿也是广大无边，也是宽阔的，虽然是宽阔广大的这个门儿，众生不能够以此理教自通，这就是狭小， 通，礼教行这个三一通明一门下叫礼啊，也有下小，教也有一门下小，礼也有一门下小。说这个礼，纯礼无杂，故言一，啊，既礼能通，故言门，微妙难知，故言狭小。教十方剃修，更无余成，唯以佛成，故言一，此教能通，故言门。此教微妙，凡夫不知出处，是不知全；不知入处，是不知实。啊，那天这个门，大乘的门，佛教的大乘佛教的这个门，啊，门是蛮广，门是蛮宽大的。我们经常过年就是写一副对子。佛门广大，啊，难度不信之人，你这个不信，你这个门是蛮大的，你不信怎么进得去呢？既然进不去，就说这个门狭小，并不是门，实在是狭小，你进不去，注定狭小，是吧？你要么讲这个《法华经》，开身显实，开始误入福智之间，这个门大了，人人有份儿。个个不无，可是我们的每每呢，就是不得欺瞒而入，不得欺瞒而入，这叫做狭小，并不是那个门真正狭小，啊，所以讲这个佛法呢，佛法就是这些个地方跟世间法不一样，啊，你不能够按照文字来解释，按照文字来解释就麻烦了，真正有那个小门，啊，不是的。凡夫不知出处，是不知全，啊，也不知道入处，这叫不知实。这个门都是如来设教的所设的，所设立的，啊。说是凡夫不知出，不知入，二乘人呢，因为少知出家，他稍微特殊晓得，你看说是不知晓得个，哎。他出三界，他还能够出三界，他能出三界啊，啊，少知出要，永不知入，二乘人永远不晓得这个门到什么地方去，啊，二乘人的智慧就到这个地方，因为他不发大心，他不求做佛，所以这叫不知入处，这个门就是进了这个门，通过去以后呢，一直到你成佛，进入这个佛，啊，就是不知入处。菩萨虽然自知出，啊，亦不知入，这是这个全乘的菩萨，啊，堕其方便，皆不知出入。所以经中说了，若但赞佛成，众生莫待苦啊。这个赞佛成，这个佛成就是赞叹的这个门啊，站在这个门，这个门是广大无边，若但赞佛成，众生莫待苦，不能以教自通。讲坛将要说这个大乘法，啊，他不得欺瞒而入，没有机，没有这个机，啊，没有这个可度之机，故言狭小，啊，这就是狭小。行者原因自行，行大直道，无流难故，故名一。善行菩萨道，直至道场，故名门。妙行难行，方便无机，故言狭小耳。 这是讲这个援引自行啊，行大之道，这是礼仪，故名仪。善行菩萨道，这是个行仪，这个只知道四位诸行相地啊，那个四位都是入理之，因为它是因呐、啊，四位是因啊，成了佛才是果。那个叫做门，妙行难行，方便无极，这个门故言狭小。底下呢，诸子幼稚未有所事。诸子幼稚就是在三界之中，这个诸子呢，不是指那个五百人。是指什么人呢？若是二十三十，指这个诸子啊，幼稚。虽然这个三乘人在二万佛说、日月灯明佛说啊，闻佛的大乘法啊，教给他无上道。但是呢，他这个大乘的善根微绕不强啊，这叫做幼啊，幼稚啊，这就叫做幼稚。若要是闻大乘经，能生诽谤，名未有所事。啊，闻大乘经生诽谤未为所知，这就是善根微绕啊，都是属于善根微绕啊。初退大师神助爱见，受八苦是神助医正啊，这是讲这个在我们这个人间啊，这个欲界以下的欲界是住五尘，舍界是住未禅，无舍界住定，这个三界的众生啊，众生处处住，这个住呢就是贪住啊，贪住啊，就是无舍界，他这个无舍定，他也贪住，四禅天他也贪，贪这个禅位，那我们这个欲界呢，贪住这个五尘境界，贪住，不修行的人贪住五尘境界，这修行的人有了禅定的。有了空定的，他也贪住啊。这个一般讲呢，这叫做法奈，法奈也是个障碍啊。啊，这叫恋住系住。既然是三界的众生，从无舍界到舍界到欲界，都贪住，他都不能够出三界啊。这叫做恋住系住。他能出三界吗？不能出三界。像这种人啊，如果说释迦牟尼佛啊不给用车，单以一概己难而出之，那就危险。他不相信，就他既然不相信大乘法，他就诽谤就有堕落啊。何当堕落为火，这堕落就要那个堕落呢，不会落到什么地方去啊，落到三途，为火所烧啊。这是上来用这个劝门，你不得， 说这大慈啊，如来的大慈大悲啊，殷勤方便，劝慢不得，然后呢，就用这个戒门警戒。小孩子这个三界里头玩火，他不晓得这个火是热的，也不晓得这个火是会烧人，会把你烧死，他不晓得。劝他，他不听，他不听啊。劝他不听嘛，就用盖门，就警戒。下面呢，就用盖门。我当为说，不为之事，不为之就是盖门啊啊。他说此设已烧。已经烧了啊，这个底下啊，这么我没念啊。我当未说不为之事，此设已烧，一时既处，无令为火之所烧害。作是念已，如所思维，具告诸子啊。汝等速出，父虽怜悯，善言诱欲，而诸子等要诸喜气，不肯信受，不敬不畏，了无初心，亦复不知何者是火，何者为舍，云何为烧，但东西走细，是夫而已。你看看这个三界里行的众生啊，我看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样子。嗯，既然上面讲念住细处不肯出来，所以佛呢就为数不为之事，劝你不听，就戒你，戒呢就是教戒啊。怎么教戒法的呢？就是说这个三界之内的部位只是可怕的事儿啊，你可怕应该就走，应该就求出离了。此舍已烧，这个舍什么叫舍啊？就是我们这个五音啊，众生这个五音呢，舍受想行是这个五音。这个五音的身被这个五柱的火，我们这个五音这个人呢，不是都在这个啊五柱乐事当中嘛，被这个五柱之火烧，一天到晚在被烧。一急舍得赶快走啊，赶快出去啊啊啊！要是久住在这个地方，必断善根。这个五柱乐事住在这儿久了，这个五柱乐事它都是造乐的因缘啊，造乐的这个因缘。必断善根。你看我们这个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环境都是一个恶劣环境啊啊！你看众生在这个五住恶世当中，有多少人有这个善根想出离这个三界的，都在三界里下以苦欲说苦，也他也想落呢啊。那个落实际上呢就是苦因，一时既出，无令为火之所烧害，赶快走，赶快出去啊，再不出去马上就被火烧害了。做事念已，如所思维，具告诸子。上来呢是服自己心中念的，你嘛啊，还用什么办法呢？劝不行就戒啊，用这个 苦切之语。 嗯， 所以如我们这个佛教有遮摄二门，就这个道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好啊，劝善呢，大家赶快去啊，愿生西方极同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啊，那是这个摄受。我释迦牟尼佛呢，这个世界呢是娑婆世界，这是一个什么呢？遮佛。啊，什么遮佛啊？做坏事下地狱啊，啊，变牛变马呀，啊，这就是一种警戒戒门教戒。具告诸子，汝当速出。父虽怜悯，哎，做父亲虽然是大慈大悲啊，啊，唯恐这个诸子被烧，但是呢，这小孩子呢不懂事儿啊，善言忧郁，而诸子当要助喜极，不肯信受，不肯接受。父虽怜悯以下，是名五极，不惊不畏啊，不上面说过了啊。不是八苦无助能烧善根，如不知火；不是无因戒入法，是助苦气，如不知。那就是个长者，那个舍者大者啊，不知丧尘法身之有，如不知何者为师啊，背命向难，生死亡患，如东西吃走。复其待见如戏，不从大教，故言是父而已啊，你说归你说啊，我玩归我玩。下面而是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即诸子若不使出，必为所焚。我见党舍方便，令诸子等得免私害。这个地方底下是舍己用车，舍己已经说过了，现在嘛，这实际上是用车啊。用车有四段，一个是泥三车，第二知子先心所好，第三探这个三车稀有，第四世子所愿。这是第一用车啊，礼仪三车。而是长者啊，就是上边用这个劝戒两门不得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去设方便了啊。而是长者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即诸子若不使出。那么我即诸子，连长者本人跟诸子要不赶快出去都要被烧。那么有人想啊，这诸子被烧嘛倒也罢了，这个长者也被烧，怎么被烧法的呢？烧就烧死了，烧死了就没得命了，就以这个命啊论这个烧。大乘的化工为复命啊，大乘的化工，佛是以大乘法教化众生为命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受大乘化的众生，那个佛呢就入灭度了，入涅槃了啊，那就没有命了。众生呢以大善为子命，没有这个大乘的善根， 这个子命也就没有啊。说这大善若尽，即是子命断。你看看，要是不出去，要是不出去，他怎么能够得到那个大白牛车呢？啊，那就个子命断。子命一断，这个化功也断了。化功也断呢，就是复命断，这叫做我记诸子若不食出，必为所烧。诸子跟我都要被烧，意思这样个意思。复命以大乘化功为复命，众生的大乘的善根为子命，大乘的善根要是尽了，即是子命断啊。子命断过，这化功亦废啊，这叫个复命断，就是必为所分。上面讲，上文讲，能与所烧之们难引得出，上面不是讲的吗？我虽然能够所烧之们难引得出，而这诸子等呢是不能得出。为什么此处又讲必为所分呢？前边讲得出是法身出啊，那是法尘。今眼若不使出呢，这是应身出啊。这个应身，你看释迦牟尼佛啊，应化身，应化身众生的机一生熄灭了，这个应身呢也就跟着熄灭了啊。这叫做应身同济。若众生有善，则以应善统出；若众生善断，不与应善使出，即是俱为所分。应善应化善，众生有这个三乘出世的这个善根啊，那个佛呢就感佛出世，感这个应身佛出世啊，这以应身统出。若众生善断了，不与应身使出，这叫做为火所烧。现在此处呢是以应身礼令其使出啊。所以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死害。复至诸子，先行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要注。这是第二，至诸子先行所好辟。辟上边做事思维是十方福劫现。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称等正觉，想把这个佛成佛的这个大法给众生说，观众生无机，既然无机，他就想入涅槃，或者想入涅槃。哎，后来想想，十方诸佛也出世的，这个众生怎么度化的呢？如果都说成了佛要都入涅槃，这个众生怎么度化的呢？啊，就念过去佛哦，都为是实权。所以释迦佛呢，释迦牟尼佛呢，也为想为是实权，就入入业缘。做事思维是这个机呢，叫这个设化的方便。跟十方诸佛一样，所以十方佛皆现啊。这知子现心所好辟，辟上边思维 十方府皆现，细苍细小，世系先心，性欲不同，各有所好。过去生中曾经修习小乘，这是他的先心所好，而性欲不同，性欲不同的二乘的性欲不同啊，有的闻四谛法得到，有的呢闻十二因缘法而得到，他是各有所好，有众上细苍细大，大细未能，是为大绕。还有的众生呢，在过去生中曾经学习大乘，但是学习大乘的这个善根呢不是那么浓厚啊，微绕不是那么浓厚啊，这叫做大弱。心目涅槃是为小强，他虽然大乘的善根围绕，但是呢心就是心求，目呢就是羡慕，发大乘心困难呐，要三大无生集结行菩萨道，难行能行啊，他不感兴趣。他如果说出三界能够了生死，能够证涅槃，他好要啊，这叫做小强。大乘善根围绕，小乘的根基强，像舍利弗漏心中退佛见机晓得这个本来系大，明知先心，知其退目涅槃，明知各有所好。三叹三车西游，披上思维时时以寂寂波罗奈，而告之言：汝等所可完好西游难得，汝若不取，后必有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仅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活着一宿出来，虽如所欲，皆当于汝。这是看这个三车西游，三车就是羊车、鹿车、牛车。羊车譬喻声闻啊，鹿车譬喻眼角，牛车譬喻菩萨，譬喻这个三乘。汝等以下孰可完好以下，这是撇到这个鹿野园，三转法轮，试转、劝转，这个劝转、试转、正转三转法轮，如此种种啊，这叫做试转。虽如所欲，这是末后的第二句，虽如舍欲，皆当于汝。这是譬喻正转，这三转法轮，这里向呢有一个有这么一个道理啊，有人问车有三车，十有两人，乘呢只有一个乘，一个化成只有一个，车有三车，十有两个，这个使是什么人呢？使就是使人，就是下文 大副长者密遣二人与共劳作的那个两个人，下文这个两个人车呢说是有的实际上呢到了门外呢没有三车车没有这个譬喻呢都譬喻方便既然都譬喻方便三车二使一乘都譬喻方便为什么有没有三车没有两个使人呢也是没有的就方便是没有就这个实呢是没有的就是全是有的乘呢也是方便就实也是没有的入了化成化成就没有了那是方便何以不同呢答立辟者各从一意不可置意而以意图故一二三但是离合为对三周信邪等意是故别耳都辟方便车的通居方便车呢就是三乘人所以讲三个这个使呢从南比如应该使因为你为三乘人应该有三个使三个密遣三人这三个使者但在此处呢这叫两个使者密遣二人这个文章呢要在下文的看着呢乘是二三之住处二三就是二乘三车三人之住处如果是讲这个乘化乘从人故也是两个生为圆角都是化乘嘛要讲细处说二呢那车亦从南当二使亦一见菩萨此三具有人理教行乘若说话故亦无车亦造作故还有使要全统故亦有圈乃非实故亦无圈是相对具统四句这个今天呢我想就少讲一点讲到这个地方这个有一件事儿